Yeah! 贏爆全世界！ 好多朋友都話：喂，究竟點樣裝我哋贏爆全世界？其實好簡單嘅啫噃。 冇錯啊！咁啊嗱，先睇睇啦，我哋準備咗啲表啊。其實好多朋友咧 send message 俾我哋咧，話已經係支持咗我哋噶啦。 多謝先。嗱，留意翻就係佢上嗰個網站咧，就係 football.myradio.hk， 裏邊有六個聯賽嘅賽程，有八個獨立收費嘅節目，所以大家咧記得多多支持啦，喂！ 喂，咁但係點俾錢先得㗎？點樣俾啊？ 俾錢又問我，雖然我出街成日都唔使俾錢嘅，但我都知道點樣俾錢嘅。嗱，有三個方法，可以喺網上啦，用嚟嘅 PayPal account 啦，可以用嚟嘅 credit card 啦，亦都可以現金嘅。 咁犀利！ 現金當然就上嚟我哋呢個即係普羅政治學院就俾錢啦。myradio， 喂，但係有個問題好緊要。要嘅，一定要記住嘅，就係嗰個 email account， 你知唔知好緊要？ 好緊要，因為買嘢咧，當然就會去到呢個購物車結帳版面啦。 係， 去到嘅時候咧，記住啦，輸入當中嘅資料，最重要就係輸入你嘅 Gmail 嘅 email account， 一定喺佔取嗰個位入你適合嘅 Gmail account， 因為唔入呢個 Gmail account， 你就收唔到條片。 係啊，我哋就係透過呢一個 email 咧，將我哋嘅心水 send 俾你嘅，所以咧一定要正確同埋 Gmail 啊，如果冇就開一個啦。 咁啊，好簡單啫！如果你咁樣講法，咁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哋啦，係嘛？ 係啊，繼續支持我哋啦！我哋都準備就緒啦， 嚟 緊聯賽重開啦，我哋有我哋嘅心水俾大家。 希望用我哋三個最強嘅料，希望幫到大家可以養車、養樓、養翻狗，好唔好？ 仲要係贏包全世界！ Okay， 多謝支持 ，thank you。 第二隻嗱就有幅畫咧，我睇完都相當之感動嘅，咁當然大家未必一定同意嘅。咁呢幅畫咧就個解説就我自己就未有呢個能力去做啦。咁所以就阿冇錯做，咁首先俾幅畫大家睇一睇先啦。咁啊一睇你其實你好多人都唔知佢畫乜嘅喎。但係呢度我啊遠少少，我哋開始睇得到啦。咁我想你介紹一下啦。 呢張畫咧就畫聖堂。即係天主教聖堂啊之類嘅聖堂，咁樣個聖堂咧就係一個蒙查查嘅聖堂，譬如有嘢包住佢，有嘢包住個聖堂咁樣。有趣地方邊度？呢張畫咧係用圓珠筆畫啊，圓珠筆啊就係你一台上面嘅圓珠筆嚟畫嘅，好大張嘅。仲有趣嘅地方咧，全部畫嘅係直線嚟嘅。全部直線，即係話咧，而家你眼見嘅嘢咧，有可以推到最近嘅，有幾張畫，有我疊咗幾張嘢啦，有啲係 close up 嚟嘅，係畫係嗰啲張張畫 close up， 見到啲線啦啊，見到啲線啦，見到啲線啦，就係咁樣嘅，係咁樣組成一張畫出嚟啊，嗰張畫咁組成出嚟咧，就組咗一張個聖堂啦。是被一個嘢蒙罩住嘅聖堂，咁佢講咩咧？嗰張呢個畫家咧，年輕人嚟嘅，佢就畫兩張畫襯托嘅，咁佢講咩咧？就係講而家我哋人嘅信仰啊，一個得個觀念咁啊，其實唔係好清楚一樣嘢，咁樣你乜都係，其實你信嘅嘢，其實係。即是你自我感覺良好即是你認為自己信了上帝信了耶穌信了天主咁樣或者信了佛信了阿拉咁樣其實自我感覺良好其實你不是很清楚真理不是那麼清楚不是那麼容易看到你根本不知道真理是什麼蒙查查即是這樣他就告訴大家聽其實他挑戰大家其實很多人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我现在用直线来表达给你听你现在所心里面或者所信仰的东西其实是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是的其实不是的那这张画呢属于什么类型的画呢属于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叫做动漫comic art佢竟然玩嘢咁样，玩嘢，大家以为一动漫画咧，就系而家我哋香港睇嘅一般睇嘅漫画，但系人哋而家咧漫画去到咁嘅层次，系玩一样嘢，玩一样嘢。 玩到咁嘅境界，玩到咁高層次，呢啲係動漫嘅壓，屬於動漫藝術嘅種咯。動漫層次就去到咁嘅層次，咁啊唔係話你淨係喺街邊買嗰啲叫動漫，唔係你去排隊買嗰啲買嘅動漫，呢啲係動漫。 嗯， 人哋去動漫去到咁藝術嗰啲層次。 呢個啲我都可以作少少回應嘅嗱。最重要咧就因為咧，你睇個教堂本身就係所謂哥德式教堂。 哥德式 咯。咁佢先天上佢已經同呢個直線咧扯上關係嘅。 嗯， 咁如果你放喺其他嘅類型嘅建築物，當然未必咁得心應手啦。舉個例，譬如會教寺咁樣，佢嗰個圓形嗰個 圓形係啊， 咁你就做唔到啦， 做唔到啊，做唔到啊，做唔到。 哥德式教堂佢有個即係感覺，就係不斷去即係飆上天啊嘛。咁佢呢個原子筆呢個直線咧，就表達到呢個。 而家最好嘅地方咧，佢有透視嘅感覺喎，有層次喎，有深淺喎，呢樣嘢難度好高喎。即係話你直畫直線咧。都畫出嗰個層次感出嚟，畫咗一蒙查查嘢出嚟。 你遠睇就易睇好多嘅。 遠睇 我頭先，如果我譬如睇咁近，我梗係睇唔到。但我遠睇咗， 遠睇就感覺佢 咁睇到嗰、那個即係 我嚟睇咁個 mon 啊，睇得好清楚啊。 睇入邊嗰啲質感， 質感啊，就係一個蒙查查嘅感覺。咁啊，如果你睇再睇啲，就頭先我哋頭先俾個 close up 啦，就係啲線條咁物質， 實質上係直線嚟嘅， 物質係直線嚟嘅。 咁另外就用色啦，咁呢個係 monochrome 嚟嘅 ，monochrome 啊 ，mono 純單 色， 都係單嘅原子筆，單原子筆。咁樣我睇清楚佢啦，我驚人地方喺邊度咧？我唔知佢點原子筆點落筆啦，因為支原子筆啊，原子筆咧畫咁大嘅畫咧。相當之粗嘅嗰條線，佢點可以畫得咁密麻麻咧？我覺得莫名其妙真。 唔係呢個要睇睇個原版喎，個幅畫幾大， 好大嘅。 係啦，你一定唔可以太，即係佢係一幅好大嘅畫，佢先做到啲效果。 大概半幅牆咁大。 係咯係咯嚇，你一定要咁大咯。如果你好細嘅咧，就嗰支筆本身要即係相當之精緻啦。 精緻支筆。 咁我唔知佢而家係咪用一支普通嘅原子筆，就係畫啊。如果你畫大幅嘅，就普通我相對都做到嘅嚇。咁但系你要介紹下嗰個作者啊，個畫家係咩人咧？ 上海一個年青畫家，1988幾年出生， 八十後， 八零 朱曬啊嘛， 朱曬啊，朱曬，咁樣真係我，所以我咧就見到呢張畫咧，我喺澳門見到嘅，我即刻咧就影咗， 我為啦，即刻買咗佢， 未買到， 未買到啊！ 如果我都有一傾，我都想試問佢點樣，因為我相當欣賞呢張畫，我咧都係睇到我咧即係傻咗啫。 咁你喺澳門邊個地方即係睇？ 佢澳門早排有個美術館，即係文化中心美術館有個叫動漫藝術嘅展覽，同埋嘅展覽。咁亦都有幾間作品嘅，大家俾大家睇下其他作品。 嗱，呢個就朱曬啦，信仰的標 信仰的邊界，佢有個 statement 嘅，讀個 statement 出嚟啊！ 即係你講而家有創作自述呢度係嘛？ 創作自述 statement 就係無數根細線交錯而即形成一個巨大的教堂，屹立且消失在視像中。信仰是什麼形狀？就錯把迷戀物的外形當作信仰的依據，其實迷上的只是內心的偏執。OK， 你以為個聖堂的外形，你就信咗外形。其實你信其實一個你自己心裏邊嘅一個固執嘅嘢嚟啫嘛。 冇，你用佛教講話就形相嚟啦。 形相啊，你因為見個外形咧，你就覺得好感動。呢個就朱曬嘅生平啦。朱曬1983年出世啊，中國上海喺邊度畢業咧？中國 美術學院綜合藝術空間多媒體專業學士畢業，係嘛？咁就而家喺杭州啦，咁呢啲我哋唔細表啦，咁你可以 慢慢睇啦。另外一個作品啦，亦都 呢個就 唔係呢個唔關事， 呢個唔關事，呢個唔關事，我哋又翻轉頭嚇。 嗱，呢啲就係個線條啊，呢啲細節嘅線條啊。嗱，呢張細節線條睇清楚啦，就係咁樣做出嚟嗰啲線嚇，咁樣做啲線條出嚟嘅。呢個係一個澳門嘅女畫家畫嘅，女畫家 好中意貓，好中意貓， 佢就畫貓。嗱，呢個有一個好嘢呢件嘢， 有一件動漫嘅作品。 佢呢個用即係我睇佢嘅意思就係咧，佢用呢、這個 維納斯嘅像啦。 我知係、一個雕塑嘅 雕塑啦，叫做 動漫嘅感覺啦嚇嚇。 細細件咁樣啊！ 呢個就因為原本個維納斯冇手噶嘛， 冇手 啊！佢就整咗嘅啫。啊，咁就你又如果用呢啲中國傳統嘅，佢又有少少千手觀音嘅味道啊！嘅味道。 即係呢張嘢，呢件嘢亦都我一個又係一個，我真係又係睇到沙冧真嘅。哇！嗰條手靚到不得了，真係嗰個圓真靚得交關。 嗯嗯， 即係。咁呢啲咪動漫啦，呢啲就係有想像力啊，仲、玩你個玩維納斯係嘛，仲、玩千手觀音，將千手觀音與呢個西方維納斯玩埋一齊，咁呢啲係動漫嘅玩法。 咁係好難得嘅喺澳門，咁就可以睇到呢啲咁有水平嘅藝術創作 係 咪？ 係啊，咁個問題一樣嘢就係而家香港連動漫都輸俾人哋啊嘛。而家澳門嗰個動漫都唔錯嘅，淨係睇個作個靚妹仔畫啲畫都唔錯。 冇嘅，咁澳門都好多人才嘅。係啊，只不過問題就長期嚟講咧，即係喺香港隔離。 咁我哋希望咧就係我俾咗 show 咗啲嘢出嚟啊，大家知道動漫咧。不是你想象中咁嘅嘢，是另一個世界。人啲動漫去到好犀利嘅，你去到，唉，人哋即係動漫作品，成間房咁大。唔係你間房喎，係幾成千幾二千尺嘅房喎。 OK， 好啦，咁啊就即係澳門咧經歷咗嗰個風災之後咧，其實而家都慢慢可以大家嚇得閒去參觀下呢啲藝術展覽啦嚇。咁啊，阿滿叔嗱就剩低落嚟咧，就我哋都要回顧一下咧，就阿鄧爵士啦。 係啊， 係。咁嗱就阿鄧爵士佢過身咗，因為我哋做嗰時候我哋都 好多人咧就係抽水抽啦。我覺得我啊唔中意講嘅，我啊中意咧就大家咧好多人未睇過嘅 video， 原來好多 好多就擺咗喺 真係 YouTube 好多 人民青山路人民廣場入邊啦嚇， 其中一部分啫，小部分啫，佢其實仲有好多 YouTube 上面喎， 係梗係多啦呢個， 佢多到不得了，仲多到咧，仲講佢有佢講好多講六四又講嘅喎，雨傘運動都講嘅喎，民主運動啲嘢都講嘅喎，好多人用廣東話講啊，唔係英文添啊，用廣東話講啊嘛，咁呢啲嘢咧就好可惜咧，就睇人唔係咁多。所以我猛一陣咧，我都一急撳青登記， 擺啲上去。 即係大家咧，希望大家咧就睇下，睇多啲片，就唔好聽到聽多啲發表評論嗰啲嘢，真係嘥氣。即係個個人咧都話佢同佢好 friend 啫嘛。嗱，千祈唔好話 friend 啊！呢個世界啊，你冇屋企電話，冇去過食飯咧，就唔係叫 friend 嘅。冇同佢旅行啊， 唔係 Facebook 上面就 friend 啊， 唔係 friend 嘅，即刻佢見過佢，同佢簽個名，握個手就唔係 friend。哇！佢最犀利就喺大學裏面，喂，下面啲觀眾先勁嘅，大佬，全部爵士嚟嘅，大佬，聽佢講嘢，仲質嘅爵士，你唔好講，我講埋先，你先好講啊！你睇佢，我睇咗 video 啊，真係呢啲就係我都未見人咁樣講，咁樣演講嘅真係。喺記者俱樂部話啊，六八九，連阿李鵬都不如。喂，呢句説話。到正即係去到即係最釘正最到肉啦。Even李鵬都話，Even李鵬啊都講嗰句説話。咁另外佢發表話喺廿二世紀咧就中國人嘅世紀，廿一世紀未係。話呢句嘢係冇人講過嘅啫。話廿二世紀就係中國世紀啊！ 咁第二世紀共產黨仲喺唔喺度都成一個疑問 啊！咁呢句就即係值得 call 嘅真係啊 ！21st century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咁就啊，頭先滿叔提到嗰度咧，而家就好多人抽啊，鄧爵士水咧，呢個我亦都睇到嘅。咁啊，涉及到譬如話當年即係嗰個六四事件之後，佢點。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啲嘢咧就大家而家可以沉澱一下先啊。 佢最精彩的一樣嘢咧就係六啊，爹哋做咗一樣嘢咧，就係、叫馬卓安去見阿李鵬啊嘛，然後講回歸園計劃。有玫瑰園計劃先有香港機場 新機場 新機場就咁簡單啦。 玫瑰園很多人忘記了這件事，玫瑰園， 我們當時即是做記者，我們當然知道整件事是怎樣， 玫瑰園 就當時其實就香港處於一個信心危機，極度的信心危機，咁就只即係可以同呢個1967年嗰個最巔峰嘅時候比較嘅，因為好多人都驚，好多人都走。咁就當其時嗰個港督啊，魏奕迅咧就啊，黨就叫出嚟啦，或者佢嘅即係或者政府應該港英政府咁講啦，就黨就叫出嚟，就起個新機場，咁叫稱為玫瑰園。咁但係你知啦，當其時呢個中國嘅處於外交上嘅劣勢咧，因為好多國家都杯葛佢。咁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雖然人穿針引線，就令到即係呢個中共唔好阻撓呢個玫瑰園嗰個計劃，係咁啊！鄧卓士咧就做咗呢個角色，咁、當然呢個係一定有一定嘅爭議喺度嘅嚇，我亦都無需話去辯解話啊咁樣做係一件好事或者唔好事，係嘛？簡單嚟講。 就做咗機場出嚟咯， 啊！佢做咗出嚟啦， 做機場。 咁就佢亦都唔係話，即係佢一生人就單係呢件事作為一個評判，係、嘛？咁仲有好多嘢嘅嚇。咁我哋即係好多歷史節目咧，我哋都係好即係講得好清楚啦。咁佢嘅英文，佢嗰個社交上邊嘅嗰種魅力， 係 啊。呢、這個係好少香港人啊、特別係呢個香港嘅所謂呢啲世家。就算有錢都做不到這個咁嘅， 佢仲係宣揚中華文化，真係宣揚中華文化噶，唔係講笑啊！ 咁、就阿滿叔亦都好彩啦，亦都同阿鄧爵士就佢又唔會話佢係佢個 friend 嚇，但起碼就 絕對唔係 friend， 咁起碼就有幾次見過面係咪啊？咁我亦都即係記得咧，我哋以前介紹嗰本書咧，鄧爵士嗰本書咧，就有阿鄧爵士親筆嘅。簽名喺度嘅嚇，咁亦都有 address 俾阿滿叔啦嚇，咁呢啲亦都唔需要話啊去點樣去拎出嚟講，咁我相信嗰本書咧儲落去咧，將來亦都有個價值喺度嘅嚇，咁我哋都即係歷次都強調嘅就係鄧卓士個英文咧喺香港嚟講係首屈一指嘅。 佢有一樣嘢咧，就阿、古德明嗰件事咧，不戰嗰樣嘢咧，就係佢講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我哋學英文咧，就唔係用即係學用讀字典嘅其中嘅方法，但唔係表示唯一嘅方法。 哎呀，大佬啊，你古德明嗰啲拎幾本嗰啲咁嘅即係中學教科書出嚟，走去挑戰人，你真係笑死人啦！唉、哎，大佬， 鄧卓士又唔係用咁樣學方法學英文。 唔係，唔好講啊！咁樣唔好相提並論。人哋講緊嗰個唔係話講緊中學生、小學生走去做 test 啊，走去做即係交功課。而是講緊同英國最尖端的上流社會點樣溝通，用好地道、好適宜的英文就係、是，仲唔止喎？呢個唔係溝通咁簡單， 我尖住大學咯講。 我知，仲要表達到嗰種魅力喎。 辯論會喎、大佬，下面嗰個係爵士嚟喎、 我所以我當其時咧就覺得鄧爵士咧有少少咧就即係有失身份咯。原因就係基本上仲唔需要同阿古德明有任何交往。都不需要博佢，亦都唔需要喺《蘋果日報》嗰度寫啲咁嘅。即係如果你話有一個古德明咁嘅人喺度挑戰你，咪直情唔好喺《蘋果日報》寫咯。亦都唔需要同古德明有任何嘅。 因為鄧爵士嘅文章登喺 FT 度 啊，但係咁即係，你真係即係呢啲就即係我唔知道，可能佢都有少少即係想香港啲香港人咧學英文咧學得比較好，因為我哋睇過咧，其實近年香港啲英文係真係差咗好多，即係普遍大學生啲英文啦咁就佢呢首即係好純，即係好英國嘅英文。 我最近咧就係網上睇到佢幾段係講普通話嘅，佢又接受 BBC 訪問啦，即係中文部嗰度接受訪問，佢又講普通話有嘅都。佢話佢又同阿史太祖醫生講研究呢個普通話嘅問題，佢有啲講過，我睇喺裏邊，你睇過嘛？ 有。 佢話咧。普通話唔使學嘅喎， 係普通話係唔使學。 係佢話唔使學嘅，即係話你學嘅嘢就有陣時唔需要上堂學嘅嘛。你出去食餐飯見個人大陸佬傾幾句，咪學幾句咯。佢就咁樣學翻嚟嘅嘛，因為佢係中環出走嘛。 嗱呢個要分享講，英文就要學嘅。 英文有可能要 英文要學嘅，英文咧就個階級性好強啊。嗱英文佢係階級性好， 但英文學都唔一定係課堂學嘅嘛。 梗唔係啦。即係所謂學的意思咧，即係好多時候你解釋到局限咯，就個老師教你，即係坐正喺度，其實就唔係咁樣嘅。 很多時呢啲學習咧，其實你係要喺一個實際嘅環境，就等於你要喺個泳池去學游水，就唔喺上岸上面學游水。 嗱，等於你好簡單，你有機會去 Hong Kong 級食飯啦，喂，你學到好多英文嘅喎。喂，你去 Hong Kong 級食飯，食飯我學英文得噶。 真你聽我講埋先，黃叔。 你去到嗰、那個， 仲有一樣嘢咧，就英文咧，如果你學英文要學到嗰個級級數咧，你有一個字一定要識啊，就 wit，W-I-T， 機智。譬如你講學英文，欸、你唔係淨係寫一首好嘅英文，當然鄧爵士個英文就好好啦。如果唔係都出唔到書啦。問題就係、是、我哋成日強調一樣嘢，就係、是、你食飯嗰陣時候或者你同人傾偈嗰時候，你表現到嗰種急字出嚟啊嘛。你急字得嚟就係有幽默感。俾人覺得睇到一種即係對事物嘅所謂 insight 係嘛？咁我覺得咧，譬如佢個藍本咧，即係大家可以參考，就係應該王爾德啦。 嗯，係啦，梗係呢啲係天才啦，語言天才。 係啊，即係淨係食餐，食餐飯入邊講嘅嘢都可以記錄成為一本書。 我最 basic 講嘅最容易，最大家學英文啊，或者學中文係中文咧，咁樣樣學法。你要講嘢要生動，生動咩意思呢？就個比喻要好。我比喻一講出嚟咧，對方笑嘅。 咁呢個我哋以前係讀呢個所謂修辭學 rhetoric 嗰時都有提過噶嘛，就係、是、以你譬如你點解有啲人講話就係即係講嘢或者寫文就未同著立咧？ 未著立 啊！你淨係平鋪直敍，你冇諗一啲。表現的方法令到對方聽的時候或者看的時候 會 有一種不是留在你的腦袋裡面。剛才你說的那個比喻就是為什麼有些人說完出來啊，比如這個梁振英怎樣怎樣衰，那就啊聽完就 他就說 了，那你阿毓敏說689，那這個字就永遠留在你的腦袋裡面，這個就是即係修辭嘅方法嚟㗎，修辭嘅。 佢考過啦，喂，你衰過阿李鵬啊！喂，李鵬見唔易開氣喎，你去見阿黃之峰咁樣，一句説話滴得死你啦！ 嗱，呢個有幾個重點嘅。嗱，頭先阿滿叔提過啦，就係、是、你講説話嘅時候點樣可以唔會味同嚼蠟？點解表現趣味性咧？第一樣嘢，你有生動嘅比喻。 生動嘅比喻。 第二樣嘢，你對事物有一種新嘅睇法。第三樣嘢，你嘅見識， 見識 咧呢樣嘢咧，即係香港人咧亦都好大問題嘅，就係、是，而家我哋個經濟條件好多，譬如我哋周圍去旅行，但係點解去完旅行翻嚟你冇嘢講，你冇？ 佢喺牛津大學嘅辯論會第一句就講一句説話，搭飛機喎，點樣去到北京落飛機行個天安門，你嗌一聲法輪功啫，喂一句得死你啦！你話你呢個國家點樣得㗎啦？你去到天安門講一聲法輪功得㗎啦，咁樣搞掂㗎啦。喂，佢中啊嘛，講句話一切就中，就係、是、要一針見血。 嗯，係咯，即係嗰個所謂brevity 啊，嗰個好 succinct 啊，你能夠。將一句說話已經講到你想，而家你譬如聽人，就算我哋做網台都係噶。譬如有啲好多節目主持人咁樣講，即係十零廿分鐘嘅，只係講個 point 啊嘛。 講個 point 啊。 嚇，咁即係 仲未必中喎，嗰個 point 仲未必中啫嘛。 你咪即係吸引唔到嗰個觀眾嗰個。 咁我而家就係阿鄧爵士喺牛津大學嗰度講下面嗰爵士等嘅辯論，佢話好啊。你又搭飛機去到天安門，嗰陣法輪功咁就得噶啦。咁我睇下咩效果，要中啊嘛啲嘢。 係啊，咁但係呢個同人生嘅閲歷有好大關係嘅。頭先我哋講嘅亦都好重要啦，就係、是、咦點解你譬如而家去世界周圍地方遊歷嘅人，即係唔少咁膽，但係點解有啲嘢你睇到，大部分人都睇唔到咧？ 係啊，呢、這個最重要。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一定係現世，即係香港人就係、是。observation 都冇，仲講咩現世啊 ？observation 連 observation 都仲未。 唔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同即係大家個習性有少少關係嘅。即係好多時咧，大家唔敢獨立獨行啊。就舉個例， 冇勇氣，冇勇氣。 係啊，譬如舉個例，譬如話你去旅行咁樣，咁人人咧揸住本呢本 guidebook 嘅。咁你可唔可以話我唔揸住本 guidebook， 或者我要超越嗰本 guidebook 去旅行咧？係咪啊？咁你？即係如果唔係咁，你去旅行，咁你睇嗰本書咪得咯？你使乜去啫？ 我亦都最近貼咗一段而家網上電視嗰啲片段啦。就係、是、有幾個女仔咧，就去 格魯吉亞嗰個地方嗰度、嗯，你睇冇睇到嗰段？ 你哋貼咗喺度， 貼咗度啦，你睇下。佢嘅內容咧係贏 TVB 好多好多。 嗯， 喂 ，TVB 有成隊人去做 research。 啊，方東昇係嘛？ 啲女唔係方東昇係另一種，方東昇係自己嗰個有特色，嗰個有特色。咁樣而家啲業餘揸住手機去拍嘢都拍贏你嘅 TVB 製作， 點解冇得講？你個電視你個電視台好流咯，真係啊！ 就因為啲講嘅嘢全部係劇本嚟噶嘛，寫出嚟嘅大佬。 但係呢個我亦都有得解釋嘅嗱，個原因咧就同我頭先一樣啦。 係啦，呢個就係呢段片啦。 我知，嗱，聽我講埋先啦。嗱，點解電視台佢有咁嘅條件，有咁嘅資源都做成咁樣？其實咧就後邊有個原因嘅。是因為他要照顧大部分的觀眾，大部分的觀眾其實很吊詭，你以為他真的想知新的，其實就不是的。很多人如果譬如看這類電視台，他是想 reinforce 他自己的 prejudice， 就是他其實他不是想知道新的，他就想即確認他自己即係諗嘅嘢係正確嘅，咁、所以就會形成咗一個咁嘅狀態。 我都估唔到咧，原來網上面好多呢啲真，好多呢啲 好多嗰啲玩就好多噶啦。中英文都有而家， 山卡拉國家都有喎，好多喎。 因為而家旅行嘅條件唔同咗以前啦、以前你去啲地方，哇，真係籌措，真係經年。而家邊度使啊？你有張機票就基本上去得噶啦嚇。 咁樣仲有個有個手機，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旅行咧，即係叫真正有挑戰性咧，咩國家咧？敘利亞、伊拉克啊、緬甸邊境啊，嗰啲就 我哋個朋友去咗啦。 邊個啊？ 張翠容成日去啦。 哦 ，OK 啊。 啊，即係大家一定要搣甩嗰啲傳統嘅傳媒啊！真係佢哋真係冇幫你，亦幫你幾多，要睇一睇啲網上嘅傳媒，要幫下你咁。 即係呢個係主動啦，你去主動去揾咯。 佢第一句已經好嘢啦。佢 call 句説話係英國人講噶，而家英國啲人係去啲地方噶， 係咩？ 係啊，佢點解要去啲地方咧？就好簡單，我話俾你點解個理由啊。嗱、我你讀地理讀得多啦，你知英國歐洲條嗰條邊界線點樣畫出嚟嘅？點、跌咗出嚟嘅？就係將土耳其嘅國家咧中間界開。土耳其咧 一半係歐洲，一半亞洲。 大致就咁樣，一邊係歐洲，一邊係亞洲。咁樣亞洲嗰邊咧，唔單止冇一個國家喎，有幾個喎，就有 Georgia， 有 Georgia， 有伊朗，亞塞拜疆，有幾個 亞美尼亞啦， 亞美尼亞。咁嗰啲國家叫咩名？叫個咩區咧？叫 West in Asia， 西亞洲，西亞洲。嗱呢啲字咧就其實地理上有嘅，但冇人去學。以為亞洲咧就係、是、日本、韓國， 嗰啲係東亞區咯， 東南亞、泰國唔係啊，大佬，嗰嚟亞洲係去到嗰度嘅，去到土耳其嗰度嘅，去到 Georgia 嗰度嘅。嗱 ，Georgia 呢啲地方咧就係、是、咁樣啦。嗱，你記住一樣嘢咧，就係佢咧位於亞洲，但係佢咧有啲嘢咧就好歐洲。但你而家英國人去咧，就玩呢樣嘢，就係玩呢樣嘢，就係中意呢樣嘢，就係你嗱中國人香港人話就係話，我哋又中有英啊，又中有英就係話 咁都又唔係嘅， 為憑呃自己就自我感覺良好，人哋啲真係又中有英嘅，即係又中又亞洲又歐洲啊，真正正嘅亞洲。 咁佢直情喺即係臨近歐洲嗰邊噶嘛？ 喺嗰度個位嗰啲地方。又陌生喎、 啊！我知嗱、你但你要留意啊，世界最新嗰個發展點樣咧？就一帶一路，咁咧慢慢咧都好多即係中國人去嗰度噶啦 嚇。你又錯，我話咧點樣？你點解錯啦？我又要講又 Georgia 呢個字咧，而家譯格魯吉亞 又係唔啱嘅， 錯梗係錯，用俄羅斯發音，就叫讀格魯吉亞，佢自己讀音啦， 就 Georgia， 就 Georgia。就是台灣譯的譯喬治亞，啱、嘅，等於譯美國嗰個州名佐治亞喬治亞咁樣嘅。 香港譯佐治亞嘅， 香港譯跟香港大部分99%都係譯跟大陸譯過嚟㗎。啊，點解話錯咧？第一，那個國家冇俄羅斯人喺度住喎，冇喎，係0.0%，零點幾個 percent 啫，1% 都冇。另外咧，話一樣嘢，大家亦係知道。他哋爭 俄羅斯 真的入骨了，他是怎樣，他是第一個脫離 這個蘇聯， 蘇聯的時代第一個國家調出來的， 當時他那個即是蘇聯的外交部長 解體的時候， 謝雅爾德納薩就是格羅加即是佐治亞人， 史太林是佐治亞人， 現 在的故居呢就用個架呢用個竹圍住佢，封咗佢，封咗佢。你又當又唔整個古蹟，但係封住佢，又冇塞，又唔開門咁樣。你我話你咁樣 反共 發到咁嘅地步， 直 情真入骨。嗱，佢哋係信呢、這個東正教，睇嘅聖堂啊，佢唔係呢個洋葱頭嘅喎。俄羅斯的中正教洋葱頭喎，佢啲廟教堂冇洋葱頭喎，唔係嗰回事喎，即係佢東正教同你嘅東正教唔同喎，又係受壓迫，又係受俄羅斯壓迫啦，好教慣，即係宗教受壓迫。 誒咁誒，你經舉俄國人搞過，你都即係唔放好嘢啦。你而家睇下烏克蘭嗰啲咪咯。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希望大家有機會去捉住啊！ 實有，你肯去就實有嘅，即係而家香港咩，即係依個經濟條件有邊度去唔到啊？ 嚇 ！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